相声的讲究是说学逗唱， 没错。 哎，我们讲究这个经常观察生活呀、 啊。哎， 在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呢、什么人说什么话， 哎，什么鸟叫唤出来什么音儿， 哎，人们说话还带一种职业习惯。 哎，这鸟叫唤出来也不是一个味儿。 我不知道朋友们观察过没有？ 什么事啊？ 就咱北京摆摊卖货的大姑娘小伙子，奔货摊前头一站啊，说出话的吆喝出来，那是别有一番风味。 那他们像什么鸟叫唤呢？ 他们不像鸟叫唤， 是吗？ 我就这个意思。他们说话带一个尾音。 什么尾音啊？ 带一个拉哈， 拉哈。 说完一句话，总有一个拉哈的尾音。 这拉哈拉哈的怎么说话呀？ 您没注意过？ 没理会。 这样我给您学一下。 啊，你给学学。 比如说我在这儿摆摊 啊， 说我们流行话就是在这儿练摊儿。 哦，卖东西。 卖毛线。 卖毛线。 哎，拿起一团毛线来，我吆喝这毛线怎么好，怎么让您把我这毛线买去？您听听有没有这拉哈味儿啊？ 啊，你学学，我想看看。 啊，瞧一瞧了啊。哎，有没有 啊？拉哈， 瞧一瞧啦， 瞧一瞧啦， 啊，瞧一瞧啦、啊，看一看啦，看看我的纯毛线了啊，质量好，颜色鲜，随便挑随便选了，质量不好我管换了啊，想一想算一算了，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新疆的羊连成了片，剪下了羊毛纺成了线啊，也不管是东芝松下流水线还是朝鲜半岛三八线了啊，都比不上咱哥们的纯毛线了啊。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就是在货摊前呢，啊，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的语言。 哦，那要换一种环境这么说行不行啊？ 换什么环境？ 啊，比如说啊， 啊 有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他们说出话来也用这种语调，那多有意思。 我们两个人搞对象 啊。 说出话来都拉哈拉哈的 啊！对呀、 啊，没这么说的， 没事儿， 这么说它不好听啊， 保证好玩。 那咱们俩， 你要不信咱俩试试？ 怎么试？ 哎，我呢就去那个谈恋爱的男青年， 那甭问，我来那个女青年， 你去那大姑娘， 在哪儿谈？ 咱们俩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谈， 咱们在这儿定约会， 定约会，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哎，咱们说出话来就跟那卖毛线一个味儿， 都拉哈拉哈的。 咱们试试， 谁先说？ 我出的主意，我先说呀。 啊，先听您的，您先说。 我先来啊。 哎，咱们听听怎么样？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现在已经7:30了啊。我的心上人你该露面了啊。 啊，瞧一瞧了啊，看一看了啊，漂亮姐儿在他面前站了啊，这傻帽大爷他看不见了。 哎，不是我看不见了啊，是你站的地方太黑暗了啊。 想一想算一算了啊，咱们俩恋爱2年半了啊，不想结婚咱们再见了啊。 我想结婚心烦乱了啊，我拿着你的照片我是天天看了啊。 想结婚我可有条件了啊，列个清单念一念了啊。 你条件再高也吓不到傻老爷们男子汉了啊。 好嘞，哎，瞧一瞧了啊，看一看了啊，我跟你要41厅的大单元了啊。 这好办了啊， 内部装修要美观了啊， 没问题了啊， 维多利亚的风格要好看了啊， 这可以的了啊， 意大利的家具要镶金线了啊，空调机要连轴转了啊，冬暖夏凉最方便了啊， 你等会儿 摄像录像带彩电了啊，那个小汽车我要皇冠了啊，4个轱辘得会转了啊，这些条件还不算了啊，娶了我你爹妈就得靠边站了啊，还有一条最关键了啊，丈夫我得经常换了啊。 去你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拉和调，我们上半段的空中小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听相声。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

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强烈，气温明显回升，又将出现35度的高温。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天气晴朗，较适宜登山，午后受高温天气影响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2度到35度之间，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综合来看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管我怎么离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争艳，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我们这周的主题是新老两相宜，下半段为您播出年轻演员的作品。哎，说到甄琪啊，大家太熟悉了，是我们空中笑林的常客。他除了善于表演之外，还是一位优秀的青年相声作家，很多名家的作品呢都出自他的笔下。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甄琪李然这对老搭档啊，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合作的年头不短了，由他们二位为您带来这么一段出主意。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掌声， 谢谢您的鼓励， 很高兴啊，又和亲爱的观众见面了， 心里非常的激动。 哎，我发现啊，现在有的观众 啊， 已经把听相声当成一种周末的娱乐方式。 说得不错。 哎，李然，你一到周末都喜欢干点什么呀？ 我呀， 啊， 我能干什么呀？ 说说， 反正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那你玩点什么呢？ 他们玩什么我就玩什么。 吃什么呀？ 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你姓什么呀？ 他们姓什么我就 随大溜儿。要不现在人家常说呢，说这人耳根子软没主意。你是不是耳根子软啊？ 这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 啊？ 过来给摸摸。 这还能摸出来？ 摸摸你耳根子软不软。 那你给我摸摸。 摸摸啊， 来。哎哎，不是，对， 干嘛呀？ 你往哪儿摸呢？ 怎么了？ 看清楚了，我这是鼻子。 摸错了， 我还纳闷呢，怎么长这么大耳垂啊？ 手劲儿还不小。这是耳朵， 摸摸啊， 来，怎么样？ 完 啊， 太软， 要不没主意呢。 别看你耳根子软 啊， 这家伙脑袋挺硬 啊。对，我小名叫铁头。 你叫铁蛋儿都没用。 嗯， 耳根子软没主意。 你有主意？ 我当然有主意了。不仅我有主意，我们楼那些位人家个个有主意。 是吗？ 你就拿二秃子来说吧， 啊， 工作两年辞职不干，人家倒腾服装去了，一个月下来8000多块。 他做买卖，他当然他挣得多呀。 这叫有主意 啊。 高大爷下岗之后开出租，一个月下来4000多块， 这还真不少挣。 有主意吧？ 嗯嗯嗯， 照着呗。自个儿摆摊儿摊煎饼，一个月下来2000多块， 真行哎。 有主意吗？一楼四奶奶 啊， 地下室看自行车， 嗯， 一个月下来 挣多少钱？ 10000多块。 嚯， 这老太太 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这不对了啊。 怎么了？ 这倒腾服装一个月挣8000多块 啊， 他得看自行车一个月能挣10000多块， 人家就挣着了。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他看一辆车2毛钱，这得看多少车呀？ 光靠看车哪成啊？ 那怎么着啊？ 每天卖2辆 啊。我说这还有主意呢。 甭管怎么说，人家发财了。我问问你，想不想发财？ 想啊。 发了财准备干点什么？ 我呀 啊， 我先买套房。 然后呢？ 然后娶个媳妇儿呗。 接着呢？ 再买套房。 这人没主意。你买那么多房干嘛呀？ 你管着管不着啊？我乐意，我就喜欢房子。 那你原来那套呢？ 我租出去。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嗯， 你是说把原来那套房租出去， 哎， 买一套新房。 对， 然后再娶个媳妇儿。 我说怎么还娶媳妇儿啊？我原来那儿有媳妇儿。 不租出去了吗？ 谁租出去了？我那房子租出去了。 哦，我以为连人一块儿去了呢。 你再给我抽你啊！ 跟着我干，我给你出主意，保证满足你的愿望，达到你的要求， 行吗？ 当然了。带多少钱？ 干嘛呀？ 你前期投资不得需要点基金呢？ 哦， 多少钱？ 得出点，你等我看看啊。 来去。 不是你别看着，你这找去，你去找去。 这人还挺谨慎。 别回头啊！别看啊！ 你瞧搁钱这地方， 我叫你别回头嘛。 多少钱？ 我给你数数啊。 噗，还没少带。多少钱？ 20块钱。 看，你对得起那兔子吗你？ 啊， 20块钱舔着脸还往外拿呢。 反正就20块钱。 这观众不笑话你啊？ 笑我什么呀？这 挺大人就拿20块钱。 我妈不让多带。 这好嘛，连实话都说出来了。 就20块钱。 你拿拿拿来。 你抖弄什么呀？ 让他过过风。 毛病还不少。 那钱也太少了。 不，你带的比我多呀。 我当然比你多了。 你带多少钱呀？ 30多块钱。 你带的也不多。 可咱俩这钱凑在一起，这就是个天文数字。 多少钱啊？ 50多块钱。 这位也没见过什么大钱。 您说拿这50多块钱，我先吃点什么？ 啊？ 啊，不是。拿这钱，咱俩先干点什么？ 干点什么？你有主意，我不得听你的吗？ 我出主意啊。 啊， 咱俩拿这钱咱搞房地产。他这个 没睡醒的吧？50多块钱搞房地产，你够买一车砖的吗？ 少点。 太少了呀。 咱开洗浴中心， 不够一桶水钱。 咱哥俩经商。 经商咱干什么？ 卖菜。 嗨， 这50多块钱绝对够一车菜钱。 不是，咱哥俩就卖菜啊。 别小看了卖菜，那现在卖菜讲究是对半的利，挣的是辛苦钱。别看今天是50，那明天就是100，后天就是200，大后天就是400，大大后天就是800，大的大后天就是1600。大大大大大大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那没多长时间咱哥俩不就发了吗？ 哎呦，不成。 怎么了？ 这卖菜需要个车呀。 要车不要紧 啊， 我爸那一三轮让我给蹬来。 太好了。 嗯， 我这还公平秤，你蹬着三轮到批发市场去囤菜，我拿着公平秤到市场上去卖去。 咱哥俩合伙。 当然了，合伙干他挣得多呀。 哎， 我保你。 你保我什么？ 我保你三个月下来 啊两万块。 不是怎么着，三个月下来我挣两万块？ 有钱了吗？ 这可真不少，这好。你挣多少钱？ 啊，不是，你挣两万 啊 啊，这可以了。 不是你挣多少钱？ 你干嘛老管我呀？ 不是你说说，咱俩合伙嘛，你挣多少钱？ 我 啊， 我三个月下来，除袍净剩我这六万多块吧。 你比我多。 我当然得比你多点了。 行 啊， 两万就两万， 就是。 我跟您说啊，就这两万块钱够我吃一辈子菜钱了， 这就对了。 行，两万就两万， 拿着这钱咱可就不能卖菜了。 对，咱卖鱼。 呸！ 你脏不脏？ 没出息。 怎么了？ 刚卖完菜就卖鱼啊？ 不是，那咱卖什么呀？ 什么也不能卖，咱哥俩包酒店。 不是，这两万块钱包酒店它不够啊。 这人死心眼儿，我这儿还有六万呢。 咱哥俩还合伙？ 当然了，合伙干他挣得多呀。 哎， 是不是？ 对， 咱们在海边啊包一个五星级大酒店。 干嘛包五星级的呀？ 消费高，档次高，咱们挣得多呀。 不，那咱不如包他一个九星级的大酒店。 不去， 九星级好。 你一听就是土包子。 怎么了？ 你住过酒店吗？ 啊， 那酒店最高就是五星级。 哦，没有九星级。 没有九星级。 哦， 咱们在海边包一九星级大酒店 啊。 让你给我气糊涂了，包个五星级大酒店， 哎， 让所有这些到海边旅游观光度假的游客全住到咱们这个海滨大酒店。 哇，那住得下吗？ 你改呀。 怎么改呀？ 你把大客房改成中客房 啊， 中客房改成小客房，小客房改成上下铺，把整个大厅变成大通铺。 哇， 一进咱这酒店满眼的全是人。 不是，您等会 儿。有坐着的，躺着的。 不是，您等会儿吧，打住吧，咱这不是五星级酒店， 那这是 海啸难民营。 你管他什么营，反正咱挣着钱了。 不是，这能挣着钱吗？ 我保你。 你又保我？ 我保你三个月下来 啊， 二十万。 我怎么着？三个月下来我挣二十万？ 发财了。 哟，这比那翻了十倍呀！ 啊， 好，好，你挣多少钱？ 不是，你挣二十万，拿走。我这 不是，是我拿走。不是，你挣多少钱？ 我 啊， 我三个月下来，除袍净剩我这六十多万吧。 不是，你又比我多。 那我当然得比你多点了。 行，二十万就二十万， 是不是？ 这二十万也不少。 就是啊。 行，我 拿着这钱，不包酒店了。 那咱干什么？ 搞国际贸易。 不是，这国际贸易咱不会呀。 那我帮着你干呢。 咱哥俩还合伙？ 当然了，合伙干他挣得多呀。 对，不是，这谁挣得多呀？ 咱们拿着这笔钱，咱们先买成飞机 啊， 飞机换大炮，大炮换坦克，坦克换军舰，军舰换导弹。 这别倒腾了， 这就火了。 别倒腾了 啊！ 倒卖军火呀， 利润高啊， 快进去了，知道吗？ 违法了是吧？ 多新鲜啊！ 哎呦，有了钱也不能干违法的事儿， 我千万不能干这个。 把这笔钱撤回来， 赶紧拿回来， 重新投入。 咱干什么？ 买成白粉。 你不如买成吗啡。 你不如把我毙了。 我毙你干嘛呀？ 吗啡是毒品， 你的白粉才是毒品呢。 什么都不懂，白粉就是白面 啊。对，白面， 白面，白面粉，吃的粮食， 蒸馒头用的。 哎，把这些白面弄回来 啊！ 我在家嘿，我全给它烙成炊饼。 那我呢？ 你挑着卖去。 不是，你拿我当武大兰了是吧？ 你在国内卖不成， 我上哪儿卖去啊？ 你这得打入国际市场， 这也出口， 出国卖去。 这说的有道理， 是不是？ 这么整啊？ 啊， 我拿着这个呀， 怎么着？ 我先来趟美国，我再来趟德国。最后我给他卖到中欧去，我就挑着我就卖我这小炊饼。 行， 小炊饼。好， 别买了，别买了啊！ 卖炊饼。 你说那些国家人家都吃汉堡不吃炊饼， 哟，那怎么办呀？ 你得换地方。 我上哪儿去啊？ 你去什么什么这个，阿富汗，科威特， 不是， 巴勒斯坦、伊拉克。 呸！ 干嘛？ 我啐死你！ 怎么了？ 我告诉你，太恶毒了啊！ 我给你出主意，我还恶毒？ 你废话！我上那地方我还回得来吗？我。哎， 这人什么都不，你不了解国际时事啊？ 什么时事啊？ 我问问你， 现在谁整天过着流离失所的动荡生活？谁现在整天提心吊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谁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粮食？ 谁呀、啊？ 谁呀、啊？ 拉登！ 哎，哥们儿，你要能把这些炊饼卖给拉登，你就赚钱了。 哼，我要知道拉登在哪儿啊，我比这个还赚钱。我告诉你啊，咱不干这个。我好不容易我挣这么点钱，他劝我闹成炊饼行吗？ 你这刚一发财就长脾气。 我干这样我撤股。 你别， 我撤股我不干。 听你的，听你的啊，听你的。咱们这样，咱们搞点国际体育怎么样？ 国际赛事。 现在足球咱包世界杯。 哎，这我赞成。 世界杯足球赛。 行。 哎呦，2006年不赶趟了。 德国给包了呀。 咱们报2010年的。 哎，这还来得及。 世界杯啊， 好， 32支参赛球队。 嗯， 每支球队让他交一笔可观的参赛费。这、得多少钱？ 真奇，等会儿 啊， 你要听我的呀。 啊， 咱们收31支球队的钱就可以了。 为什么呀？ 可中国队的钱你就别挣了，你自个儿同胞这是不好、哎、不好。 这观众都笑话你。 笑我什么呀？ 中国人的钱咱能赚吗？ 这绝对不能挣。 再说了，你想赚也赚不着啊。 怎么呢？ 他出得了线吗？他 嗨、哦、我把这茬给忘了。对， 是不是？ 不是，您要这么说呀，我受到启发了。 怎么呢？ 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是不是小点啊？啊， 依着你呢， 咱把这奥运会再给他承包下来，你看怎么样？ 开窍了。 嗯， 开窍了。 受启发了。 听你的啊。 啊， 咱们包奥运会 那多好啊。 一会儿我就给萝卜打一电话， 你再给茄子发个电报。 我给茄子发电报干嘛？ 你这萝卜怎么回事啊？ 这人什么都不懂啊，什么都不懂。国际奥委会主席萝卜。 人家叫罗格。 罗格罗差不多， 没听说过。 来、哎，这罗罗格， 哎，罗格， 一会儿我给罗格打个电话， 跟他说一声， 我得告诉他， 就是、啊， 我得通知他， 对， 要不然不合适。 打个招呼 ，Hello， 哟 ，Mr. Rob， 还讲外语呢，还， 我们哥俩要报的 Olympic Games， 对，我们要报奥运 Games， 我们不仅要报奥运会， 对， 我们还要修改章程， 我们有这个权利， 我们要增加比赛国家， 那是， 增加参赛项目， 没错。 增加参赛人数， 具体的给他说一说。 乒乓球我们要6个人一块打， 那多好玩啊！ 排球我们要80人一块上， 显着热闹。 足球300人让他抢一个， 太激烈了。 罗格先生，您听我们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呢？ 他说什么呀？ 你才神经病呢！ 他不同意， 爱同意不同意，多余告诉他。 就是嘛， 现在谁有钱谁就是大爷。 对，有钱说了算， 对不对？甭多了啊， 嗯， 到时候一个参赛选手 啊， 咱收他1000美金。这得多少钱？ 哟，那这钱不就海了去了吗？ 整个奥运会办下来 啊， 哎呦，哥们儿 啊， 你是富翁了。 我能挣多少钱？ 2亿呀、啊！ 什么？ 2亿？ 我挣2亿， 发财了！ 哎呦， 啊， 这太好了！好！哎呦，朋友们 啊， 我跟您说啊，我要有了这2亿， 干嘛？ 我天天我吃早点去。就我门口那小卖部，我来2屉小笼包子，这馄饨啊，他给我多搁香菜，我再来俩鸡蛋，来俩油条，我就吃着。 行 啊，吃早点， 别撑着，别撑着。 2亿， 慢慢吃。 好， 回家买房子娶媳妇去吧。 好嘞， 你发财了，我保证我给出主意去。 你等会儿， 怎么了？ 我挣2亿， 2亿， 你就是6亿，对吗？ 啊，那个6亿。 你怎么又比我多呀？ 不是，你这人可没劲了。 什么叫没劲呀、啊？ 你老盯着我这俩钱干什么呀？ 你废话，咱俩合伙搞买卖，我凭什么我不盯着你呀、啊？ 你干什么老盯着我啊？ 大家伙可全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顺刚开始我挣2万，你挣6万。 对呀、啊。 到后来我挣20万，你挣60万。 没错。 到现在我挣2亿，你来6亿。 当然了。 你凭什么你老比我多呀？ 我就得比你多。 凭什么呀？ 我应该比你多。 我不明白。 我投资比你多 啊，对，是你投资比我多。 对了， 可是你别忘了，那还有我们家一三轮呢， 那还有我 一公平秤呢。 你拉倒吧，就你那破秤能我这三轮值钱？ 你那三轮算什么？我这秤在市场上拐了拐了拐了，我能拐了出六辆三轮来。 嘿，真奇 啊！ 这可你自个儿说的。 对了， 你当初你卖菜你卖多少钱一斤，我可没问过你。 你上菜的时候多少钱一斤，我问过你吗？ 不是，你这人可太矫情了。 什么叫矫情？ 你太矫情了， 没素质。 谁没素质？要知道我就不跟他合作了。对 不对？我给开两个人做买卖， 他六万比我多三万，现在才20万，我就说有事这样，要这样 不 行，就没这样的，干这什么人呀？太讨厌了！呸！气死我了！你什么大玩意儿、啊、 我知道的都不理你， 我早就不想跟你干了。 什么人啊，没素质。 我告诉你别废话，赶紧把钱给我。 谁也拿你钱，走走走走走走走。台下观众有没有愿意出主意的，我给你出主意、哎、发财。 哎， 真的。 不，你回来你回来。 怎么 你这钱可不对了啊。 怎么不对啊？ 我刚开始给你20块钱 啊， 这怎么剩10块了？ 他当然得剩10块啊。 怎么呢？ 我给你出了半天主意，不收点劳务啊？这呀， 挣我钱呀、啊。 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鼓励的掌声啊！ 谢谢您的鼓励 啊、嗯！说实在的，我们两个不是第一次来俱乐部了， 经常来俱乐部演出， 有很多观众认识他， 是吗？ 都能叫上名字来， 真的。 对，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频频出镜， 反正就是经常倒是录点小节目 啊，净上《法制进行时》 不是，我就是上这栏目啊！ 不是，你不是老客串什么短剧什么的？ 那你给朋友们说清楚了呀！ 你除了拍戏，除了说相声 啊， 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反正我最大的爱好就是上网， 网络。 对， 哎呦，好啊！ 啊， 咱俩志同道合。 你也上网？ 我也喜欢上网。 你都上过什么网呢？ 那太多了， 介绍介绍。 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啊， 说一说。 您看我上的有什么？首都在线 啊， 炎黄在线，央视国际，华军软件，中国下载，石器时代，第九城市，网上恋爱，语音聊天室，是金陵一片天。还有什么？新浪网，新浪网，搜狐网，中华网，雅虎网，百家网，索一网，悠悠网，一堂网，脉搏网，和讯网，卡秀网，网易网，中国相声网。 我、哎， 就这些网站 怎么样？ 一个没去。 没去过、 一个没少去， 说全了。 我觉得对于咱们相声演员的创作很有帮助。 还有这功能呢？ 那天我看见一个笑话 啊， 稍一加工就是一段很好的相声。 真的？ 当然了。 哎，那这样好不好 啊？ 你看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 啊， 你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分享， 给朋友们说说 好不好？ 可以。 嗯， 说有这么一个马戏团 啊， 出国演出 啊， 乘坐飞机， 待遇够高的。 哎，马戏团的两个成员鹦鹉和猪。坐在一个座位上， 哦，这俩小动物挨着。 哎，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这空中小姐长得很漂亮，待人很和蔼， 人受过训练嘛。 但我认为鹦鹉跟人家说了一句话，显得很不礼貌。 说什么了？ 小妞，给爷倒杯水。 还真是不太礼貌。 旁边猪想，还真是不太礼貌。 就是啊，不礼貌。 可是令人出乎意料 啊， 人家空中小姐面带微笑，端上一杯水放在鹦鹉的面前。 这空中小姐有素质。 旁边猪想，这空中小姐有素质啊。又过了5分钟，这鹦鹉又跟人小姐说上了。 又说什么了？ 小妞，给爷弄点吃的。 这可太不像话了。 旁边猪想，这可太不像话了。 你过来 干什么？ 你过来我摔死你。 干嘛那么残忍啊？ 你废话。 怎么了？ 你也太不像话了啊。 怎么 这猪怎么老跟我想在一块儿去？ 误会了，误会了，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你说我给大家讲个笑话，你老拿心理活动配合我干什么呀？你 谁配合你啊？我说你分开了说行不行？ 那分开说，分开说。 怎么了？这是 这个令人万万没想到 啊！ 人家空中小姐面带微笑，端上一盘点心放在鹦鹉的面前。 空中小姐有涵养。 旁边猪想，这空中小姐也 说这臭了。 这空中小姐脾气好 啊！ 哎呀，这脾气太好了。 嗯， 这猪一想，这空中小姐这么好脾气，要不我也试试。 他也想试试， 冲这小姐一使眼色 啊， 小妞，给爷爷倒杯水。 那么这